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也记。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各位听众，第二节这个台北之旅我们又来了， 我又回来了， 即是成上集就有一半我就特登集住他啦，特登临尾那几分钟就扔他波中啊，不要那么快讲来龙， 临尾那三分钟不让我 讲、天恩公的来龙不要那么快讲住、因为呢都有些有些东西的、 看完辑相是不是有些东西、 陈师兄就我经常觉得就为什么你辑相那么奇怪，有些地方你又拍到很好清晰，特别是那个天恩公影到好清 清得好紧要， 或者那几个南无阿弥陀佛的碑啦，灯树上面的南无阿弥陀佛碑又可以影到咁清晰，点解你自己大头想 out full 嘅咧？咁甚至乎有一张唔系 out full 嘅，但系一睇咧咁大雾嘅， 系好大雾真系，唔知点解。 嗱，但系其实奇在咧就系话。那種的大霧法呢不是一種不像是一種很濕氣，因為很 不合常，你就是說沒理由的，你在附近隔離左右呢，這頭拍完天恩公那頭拍自己勾勾曬的，那怎麼解釋先、所以今集就跟大家去講一下究竟他去到天恩公、成上集就講到了後面身後面好像有些東西是寫進來，但是後面是懸崖來的，但而家准备入天恩宫了。 系啊，咁啊，头先即系上一集讲到咧，就即系去到天恩宫影相啦，咁样。咁啊，影相嘅时候咧，咁啊，头先讲到个背囊咪俾人啡啡啡咁样撞过嚟、 好似细路仔唔小心撞到大人个背囊咁啦吓。 其实我应该都对唔住噶啦，但唔知点解咩？ 唔关事嘅，都我好似上集都同你讲啦，就系、问你啊嘛，会唔会因为佢 feel 到你有啲有啲？背景啦，咁、就即係有啲有啲嘢係會 feel 到噶嘛，尤其啲地主啊、鬼王啊，咁一定會梗係會挑戰下你噶嘛。 有乜好挑戰啊？我都係個小流 羅，但係你完全唔理佢嘅話，根本就唔會理你噶，係咪？ 唔係，我小流羅嚟嘅啫，咁樣係咯。咁啊，頭先都上一集講到尾嘅時候咧，就話已經上啦，咁係啦，撞背囊。咁咧其實咧好神奇，我擰轉面嘅時候，頭先講過後邊冇人噶嘛，懸崖嚟噶嘛。咁啊，但系另一样嘢就系我拧住面嗰下咧，我有一下咧系好似咧晕咗晕咁样嘅、一拧住面望翻个悬崖嘅时候，但系又究竟系即系究竟系咪我体力不够，即系不知啊，定系点样谂？ 你行咗好耐咩？ 都其实唔系行咗好耐啫，我其实又其实如果大家有去过就知啦，其实喺一猫空站行到去天恩宫，其实。你就算点慢都系行几个字至半个钟嘅啫。 你唔系话食咗嘢嚟 嘅咩？系，我仲要食饱先上路。 食饱先至行去天恩宫噶嘛。 食饱上路。 咁何解又会咁样咧？ 系啦，咁啊，即系突然间系有下好似咧，哇，晕一晕嘅感觉，咁啊，少少即系争少少，有少少失平衡咧，争啲系上咗前钟咁样。 O K。 咁但系当然好快咁样就醒翻啦，咁样系啦，即系个人会翻嚟，回神翻嚟。 回魂啦，翻来咯，翻来咯。 真系翻来啦，咁啊就跟住之后就继续去啦，咁啊继续去影相。咁啊，天恩宫门口咧，其实有好有两大座嘅，系咪叫顶啊？嗰啲 系 系啦，两座顶啦， 一言九鼎嘅顶， 系一言九鼎嘅顶，有两座顶啦。 系 咁啊，两座顶咧，其实装有佢哋应该有人插，即系 装香嘅， 系啦系啦。咁啊，啲装晒香。咁其实我啱啱去到嘅时候咧，其实应该系我估应该烧到差唔多支香烧到尾，好大事，好鬼燥。 O K， 系 我冇影到， 即系可能用足一日咁滞嘅嗰啲。 系嗰啲大碌装嘅香啦，咁样。咁啊，影嘅时候咧，头先即系我都系嗰句啦，我迟啲会摆上 Facebook 专页俾大家睇嘅。咁啊，神奇地啦，咁啊啲相咧，头先我哋头先喺咪后嘅时候咧。即係做緊 preparation 嘅時候，我哋睇嗰啲睇俾你睇相啦。 嗰啲就有一啲相咧，就唔會俾大家睇噶啦，因為 大頭正面我又覺得不好不過就形容就是話奇就奇在咧就係佢係手好定咁影嗰一張咧。有兩張就懷疑 Ofo 啦，但另外那張其實係應好明顯就係佢其實定曬神咁影嘅，即係個手冇震啊，但係個情況就係話嗰張相咧，啊好似有層霧喺前面咁遮咗， 喺我前面遮住咗。 係啦，但係奇有奇在就係喺個附近就係天恩宮嚟噶啦嘛。係 啊， 但係你影天恩宮嘅相就完全清到不得了，天恩宮嗰系列嘅相係清到咧，直頭我都覺得邊有霧啫。 冇鬼嘅真系 啊，撞鬼啊就咁 系啦。咁我去到影即系咁啊入到去，因为其实我先我上一集讲过，上面系出边冇晒其他，都冇得太多游客喺入边， 一两个 啦。咁啊系啲阿即系嗰啲阿婶大 阿婶 啦，阿婶嗰啲应该大陆婶啦，系啦。咁啊即系嗰人买紧，哇！见佢哋啲大二包嗰啲鲜奶馒头行好大包，啊 okay、 即系扫货咁样啦。咁跟住我入到，我其實去到嘅時候咧，喺天恩宮入面其實係冇人嘅，即係連入面嘅即係工作人員我都見唔到應該。咁我估基本上佢就自由，即係俾你自由出入。 你喜歡你就去參觀啦。 係啦，咁但係咧，我有啲嘢令我好卻步嘅，唔知點解啊。大家再講。咁我影嘅時候啦，咁我就先介紹咗出面左右有兩個頂啦，咁樣。咁兩個頂係好大座嘅，大座得好緊要。咁跟住之後喺正門入到去咧，其實你會見到三尊喺入台內堂咁嘅到去，其實我喺門口嘅啫。 三個像啦， 有三個像啦。咁中間係咩啊？唔記得咗添。 中間嗰個咧就應該係大肚佛嚟嘅，即係我哋成日講布袋和尚嗰個，其實彌勒佛啦，大肚佛啦，係啦。咁左邊就應該係關公啦， 係啦。右邊係觀音。 觀音其實就係、是。其实个意思就是话如色道合一咁解嘅，因为咧呢、這个堂咧其实系一贯道嘅地方嚟嘅，即系俗称一贯道嘅道场啦，又或者佛堂啦，因为一贯道其实系五教合一嘅，系啦。 五教偏五教， 如色道回耶，系啦， 唔识， 系啦，回啊即系伊斯兰教啦，耶啊即系拜耶稣嘅，系啦，即系五教合一嘅，但系仪式就用道教。主要用道教系啦，咁就所以你会见到，你会唔系好明白，即系究竟呢个系佛啊，定系道啊，定因话系其他宗教派别嘅咧？咁 因为其实我去到咧，佢首先个即系首先形容咗天恩宫咧，其实系一个都几冠冕，即系几华丽嘅一个。 因为台湾一贯道系好有钱嘅， 系啊， 非常有钱。 即系如果迟啲俾啲相大家睇咧，其实咧就sorry， 其实中间。对不住，我佢先讲错咗，应该系中间喺门口咧，有一个最初有座好大嘅顶先嘅，跟住入边再喺 一 个 小型嘅顶， 中间系啦，一个小型嘅顶。咁、但系望到成个建筑系列咧，佢系楼高应该二三三四三层嘅，系啦。咁入边系点咧？冇问我，因为我冇入过去嘅，因为我佢报咗。咁啊，跟住之后咧就真系全部金嘅，好金好金，好多金。 O K， 系你见到佢嗰个即系首先即系最大嗰座顶咧，系你会见到系有两层咁样嘅，两层高咁样啦，即系佢唔系 装潢华丽啦，总之就 系啊，隔篱雕龙 雕凤 咁啊， 证明啲信众几捐几多钱， 哇，真系好有钱， 系 啦。咁啊，跟住咧就好啦，咁啊继续去行咗我影啦，咁啊影咗啲相，其实已经好清嘅，真系 清 得好紧要， 系啊。 咁咧，但系咧，奇就奇咗，我去咗门口，我影完两个顶之后咧，跟住之后我就影咗个内堂。 系。 咁咧，影咗个内堂之后咧，我就发现影完之后，我影咗两，其实影咗一两张嘅，但系第一佢入边冇开灯啦，好暗，好暗嘅。 其实咁形容嘅就系话，佢个内堂咧，基本上就只系嗰三尊佛像嗰度，即系嗰三尊像咧，神像就有光嘅啫，有灯嘅啫，即系嗰啲射灯射落去啦。咁但系咧，成个堂都系冇开到灯， 冇开到灯嘅系啦。咁啊，亦都冇人啦咁样。咁我就企咗喺门口影，咁我就影就正面咁影埋佢。咁正面影埋佢嘅时候咧，奇事就发生咗啦。就系、是、唔知点解张相咧， 中间嘅大肚佛咧 系影唔到， 系完全得炸光啊！其实 系啊，但系你如果放大少少睇咧，你会见到佢对眼嘅其实， 但系。 成個 shape 你睇唔到嘅，其實 係啊，係一條。 講真嗰句，嗰幅相咧，稍後可能擺上去fans page 俾大家欣賞咧，就理解一下究竟係點解啦嚇。 係啦， 啊，因為我又唔清楚究竟佢前面有冇塊玻璃定係咩鬼啦嚇。但係按你哋一睇就知佢係冇開閃光燈底下影嘅。 係啊。 但係更加神奇嘅就問題就係話，你喺呢一個個頂之前。去影其實是影到那個大肚佛的嘛， 影到是啊，我是在 門去到你的門框的時候去影的時候反而影不到嘛， 是啊，不知道為什麼， 就一紮光這樣，但是 不合理的，因為前面呢你影極你都是有嘛，見到那 個 shape 在那 裡嘛， 是啊，直頭是那個像的樣子，很明顯的，但是為什麼那裡是那麼光呢， 是啊， 如果你說迷信一點那句呢，這種叫做佛光普照， 是， 但是为什么会拍到这种佛光普照呢，就有两个解释的。 是。 一个呢就是说你跟他有缘啦，就是。 大家都有那套男的。 不是这样，就是说你跟他有缘啦。 是。 第二件事就是说就怀疑你身后有东西啦。 啊，是啊。 身后有东西啦。 那不怪之 道。他要来救你。 这么害怕。刚刚才出现了这 些。只能够有这样的解释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就是。当下你的感觉是怎样，即是你在个顶前面影相和去到个门框的时候影相，除了你说脚步之外，其实还有什么感觉呢？ 其实是你不知为什么，我都是有一种很周身不自然的感觉的，其实是一直 在背后，其实我是望着，我一直说我是正面望着天恩谷的。 哦，你是啊。 我背后啊，其实觉得唔知点解，我其实后面冇嘢噶。头先如果你睇翻啲相咧，有机会睇翻啲相，我其实背后其实系一条马路嚟嘅啫，同埋一个空地， 冇咩特别嘅，系啲停车场位， 停车场位冇嘢噶，乜都冇，人都冇多见啊，真系。狗都唔见多只，嗰度好多狗噶，其实 但系冇狗入去， 冇狗，有我见有只狗喺隔篱，咁但系系啦，后屘我见到，但系其实我之前第一次去系好多狗噶， 唔紧要啦， 系啦，咁啊。咁啊，跟住系唔知点解啦，咁我成日觉得系周身唔自然。咁影到入去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啱嘅，我系完全冇开闪光灯，乜都冇开嘅。咁咧，我明显地嗰张相咧，我影到关公同埋影到观音咧，影得好清楚。 关公都有射灯，观音亦都有射灯，但系两边嘅射灯都系咁上下嘅啫。但系唔明点解就系中间嗰度就特别光。 唔系啊，唔系，其实佢两个都冇开射灯嘅。 哦，两边冇开射灯， 冇开射 灯，净系中间开射灯， 净系中间有。 但系你之前嗰两幅就系个顶嘅前后影， 其实 你都唔觉得佢系 明显地咧 光成咁噶。 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咧我影嘅时候，我掉翻两张相嘅比对嘅时候，你就发现咧，我喺顶前面影嘅时候咧。我拍到中間拍到那個佛拍得很清楚， 很清楚的， 但其實如果你放細心一留意一下，我其實拍關公和拍觀音都其實是看得到的， 是 即不是說完全看不到的， 不會看不到的，是 即就算它黑極都看不會看不到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入到 去到那張門框那裡拍， 是我站到門框拍的時候 完全是影不到個佛， 是啊，但反而調回我兩邊即關公 是很清晰 很清晰的， 是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有卻步的原因是呢，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第一下的感觉是觉得里面有些很奇怪的感觉，有些东西在里面的。 嗯， 那我原本有想过，啊，不如走进去拍吧，我估因为他又没说，因为他也没说到不给拍照，他只是叫我不要 在个堂前面吃荤，是不是，即是叫我 不要吃。吃嘢唔好食肉啦， 系啦，唔好食肉啦，同埋叫我唔好，即系同埋佢有指示就叫我唔好踩门框啫。 啊，一定嘅， 系啦，就叫我唔好。 即系再三同大家讲，守灵夜话都讲过好多次，就算你唔去天恩宫都好啦，你去天后庙都好啦，唔该，唔好踩门槛入去啊。 系啊， 呢个系唔尊敬噶。 系啦。咁佢又再三提醒，即係我见到佢又 就算係三栋屋博物馆嗰个三栋屋嗰间屋呢，唔該你都係烂门烂入去呀， 係啦，咁样啦，咁所以我就嘅，同埋佢个环境其实又唔係话，我唔知有啲我个感觉就係话帮我听入面係有嘢嘅，係啦，咁但係有啲咩我就睇唔到啦，亦都感即亦都冇好清楚地去见啦，咁样，但係就总之係嗰个感觉係让我唔即係個感覺係令我唔安心行入去，咁，所以我就最後係冇行到入去，我就企咗喺出邊，咁我就咁定眼喺度還數咁樣，周圍成個內堂咁數。 其實會唔會咁樣講啊？ 啊， 会唔会就系冇人嘅原因吓？ 系 我估啦吓。 系 其实做紧呢啲唔系阳间嘅人做紧嘅嘢咧？你觉得？呢种唔安心嘅感觉会唔会系其实呢个堂里面做紧啲阴间嘅嘢咧？处理紧？ 唔知道我都。 不过当然你睇唔到啦， 到 即系纯粹一种好重嘅压迫感啊，或者嗰啲咁嘅感觉。 系啊，即系嗰种感觉咧， 里面多唔多人咧？你感觉上？ 我可以话俾你听，嗰种感觉似我平时以前我去翻屯门嗰、那个，即系我哋嗰个祖宗嘅神坛嘅感觉 系 好近似嘅嗰种感觉。 嗯。 系啦，即都系觉得头重重啊！ 即系好多嘢喺附近咁啦。 系啊，总之你系感觉到有嘢系围绕住喺嗰个宫入。 系，但系又唔知道在做紧乜咁啦。 系啦，咁样啦，首先就做紧嘢。 但系乜都睇唔到嗰只先犀利啊！ 系啦，咁啊，跟住过咗，我就即系一行咗去就，我觉得企咗一阵之后，我觉得唔对路，咁、我就行啦， 走， 我就过咗隔篱铺头啦，隔篱铺头就即系去 shopping 啦，咁样咁。入到去咧，其實佢哋啲工作人員就喺個工場入面做緊嘢嘅。其實個工場喺個門，即係佢有個前 後廠 啦，係啦，喺側邊嘅啫。基本上佢見到我入嚟，我都見到佢啦。佢哋喺度做緊嘢。咁咧，成間 shop 入面得我一個喺度嘅啫。我都講過， 可能因為天氣唔好啊。 係啊，同埋即係可能 真係唔會好。 可能即係遊客已經買咗，見到嗰啲鮮奶饅頭已經 掃清啦， 冇掃清，但係即係見到好多人掃咗好多貨，咁應該入曬貨咁。 OK， 咁佢對自己遊客。咁咧佢又又系直觉话俾我听咧，间铺又系有啲嘢嘅，又系直觉嚟嘅，唔知点解。咁咧其实间铺好大间嘅啫，咁啊基本上我谂 佢直头喺个宫隔篱嘅啫 ，exactly 喺隔篱，喺正隔篱嘅啫。 OK， 咁咧有几个即系有嘅个婶婶喺即系铺铺啦，咁佢哋自己即系喺入边自己应该系包装紧定系整紧嘢。咁啊个门面咧其实冇人噶啦，咁得我一个。咁我即系一路喺度行，咁我一路望，佢哋就买好多林林婶婶嘅嘢啦，即系有食嘅嘢啦，有啲茶饮啦，有茶啦，买咖啡啦。跟住又賣嗰啲即係香簡啊咁樣，即係天然 雜貨鋪， 乜又不冧都有啦咁樣，係即係嗰啲係即係齋，即係齋嘅啦，全部都係齋嘅。 總之就冇分啦， 冇分啦，乜分都冇。 素嚟嘅， 素嚟嘅，係啦。咁咪買 花簡都要素嘅， 所以佢啲係天然花簡，即係用花做嘅簡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去到入到去嘅時候咧，咁我就自己喺度兜圈望啦嘛，即係望下啲咩買。因為行嘅時候咧，佢又唔知點解，我覺得佢哋真係好鬼慳價，佢真係唔好點開燈，你好暗。你見到佢間 shop 咧，即係佢有佢後邊最即係入到去轉，佢一個四方即係正方四長方形嘅一個鋪頭啦。咁你入到去嘅時候咧， 暗暗咁。 你去到最入嘅時候咧，其實係暗暗暗嘅。其實我諗嗰度，我諗二百零尺到二三百尺嘅。 咁好簡單啫，遊客都唔多開盞燈嚟做乜啫？ 係啦，咁樣因為平日，因為真係好平日嚟嘅日子。係 咯。 咁佢哋就算佢哋自己廠入邊都唔 都 係 暗暗 啊暗暗暗，即係咁講唔舒服嘅，真係咁樣。 黑店咁好似 係好似唔係，因為我可能第一次去嘅時候咧係假期，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嘅時候應該係假期，或者係啲應該係比較旺嘅日子咧。 係。 咁咧就會佢就燈火通明嘅。 O K。係 啦。 因為揀咗平日通常就可能個遊客唔多咧，佢都無謂咁樣啦，嘥電啊嘛。 係啊，可能都貴啦啲電咁樣。跟住之後我就去即係 shopping 咁買啦，咁就行。咁行咗兩三個圈嘅時候，硬係覺得啊，啲頭暈暈咁樣，即係都好似有啲暈暈地咁樣。咁樣，但係即係佢又唔係，我唔係局促啊，係唔知點解暈， 係好似。有啲嘢牽引住你咁啦，令到你冇辦法即係正正常常咁望住前面啦。 係啊，買佢又乜都即係我唔明間 shop 真係即係先講雜不楞，即係乜都有價，即係買台灣本地嘢有啦，買日本嘅果汁嚟又有啦，即係買嗰啲果凍嗰啲 jelly 嗰啲有啦，買馬來西亞咖啡都有，咁啊乜都有，唔知點解 雜貨店咯都 真係雜貨得好緊要咁樣。咁我就即係好快地咁樣就掃咗少少手信，我就走啦。咁因為真係留唔到太耐，入到出到去咁啊，跟住之後咧，我就出到去嘅時候，其實我已經點解我一行翻出去嘅時候，點解我出前面好似仲大霧過我未入嚟之前咁，即係見到前面有塵霧咁樣，但係嗰塵霧係仲係大過我未入去之前嘅。 嗯， 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好唔舒服。咁我就 沿路就行翻出去，咁啊，跟住其實嗰度咧，其實有周不時其實有車來車往嘅，除咗有啲居民自己揸車上可能出入之外咧，其實有公車嘅。其實貓空上去貓空，除咗搭纜車之外，其實佢哋係有巴士嘅，係啦，佢哋有一條內陸嘅巴士，即係可以即係喺動物園門口，跟住就有車上山路上嚟嘅。 OK， 係啦，咁啊，但其實嗰架巴士唔係好密嘅啫。我諗我記得頭先睇過，我睇嗰時十零分鐘一班車嘅。 哦，都算密嘅啦，十零分鐘。 十五二十分鐘班車。 算密嘅啦，香港有啲鄉郊小城個鐘頭先有一班嘅。 係啊，咁啊， 係啊， 咁 而家都仲有嘅，係啊。 係咯，咁啊冇理啦。咁其實嗰啲係單層嘅巴士嚟嘅，即係好似我啲旅遊巴咁樣，十六座嗰啲旅遊巴咁樣，啲 size。咁咧，我一路行啦，咁啊行翻出去，我谂住行翻去，咁啊沿路头先我就影到好多南无阿弥陀佛嘅，喺啲灯柱度变咗好多。咁啊，你基本上行过一两条路口，你就见咗个 灯柱都有。 系啊，我真系见到。 咁啊，即系证明一件事就系佢嗱，香港就知道啦，立呢啲碑就肯定系嗰度有交通意外死咗人先至会立嘅啫。其实台湾都系坚守呢一种嘅习俗嘅。咁、啊、基本上就佢哋出意外多嘅咧，就系电单车。 啊，系啊，佢哋好中意揸电单车。 所以就系有机会就系佢每立一个灯柱，就即系嗰度曾几何时有试过有电单车喺嗰度撞过，或者系私家车撞过而。出咗人命啦， 系啊，因为其实头先都讲过，我哋即系上一集都讲过，其实猫空嗰条路系一路沿路都 哇，大佬，天恩宫两边系一个九十度弯角嚟嘅，两边系讲紧， 系啊， 左边又系 一 个 直角九十度 弯角嚟，个右边又系一个直角，你谂下嗰条路，跟住你成张地图俯瞰咁睇，全部都系弯路嚟，弯九曲十三弯阴公， 系啊， 点解唔考虑拉直佢呢？ 我都唔明佢當時即 係係咪因為想慳皮就係不如起個纜車好過拉直佢啦咁 啊都係喎，其實我諗佢因為佢之後起咗纜車之後，我估少咗人搭巴士 啊。咁事實係啊，喂咁危險條路 啊！佢巴士雖然都好平，即係講緊十幾蚊台幣，即係講緊圍緊都係幾蚊 幾蚊雞 幾蚊雞港紙咁，但係其實都少人都真係我見唔多人等咯，同埋唔多人等，即係唔多人上車啊，等車嘅時間啊咁樣。咁所以其實都我諗，即係自從起咗纜車之後，啲人就 如果旅客啊，更加唔會搭佢啦。有纜車搭咗咩唔搭啫咁啊？係 我覺得 試下啦咁。 架纜車其實都係隨時仲安全過班巴士。 因为条路真的实在太危险了，我觉得。 是啊，同埋、啊、你基本上佢，我都头先上集讲过，基本上架车行过，即系如果佢架，即系唔好讲话大嘅，即系嗰啲货车啊，唔好讲货车，净系讲紧系一啲即系普通嘅私家车。你基本上佢架私家车，佢基本上喺你侧边行过咯。是啊，好近喺你侧边就驶过、 嗯，因为冇行人路啦，简单嚟讲。 佢有划分到条行人路俾你， 所谓 嘅行人路， 其 实 是 即系佢有条白色啊，先你睇过啦，条白色 坑渠边 白色嘅线，跟住话俾你听嗰个位系行人 专 用， 行人专用嘅咧系坑渠盖， 但系咧嗰个行人专用 窄到咩咁？ 基本上系一个人嘅身位嚟噶， 系 一个人 即系行到个人喺你对面行过嘅话，咁你点算咧？点你行出马路鼻啊？你行埋身边？ 系啊，咁一系就大家企喺度等咯， 系咯， 即系等架车行过。跟住大家就喺出面出 望下前后冇啊，先至兜啦咁啊。 系啊，同埋佢有啲行人路咧，好奇怪噶。佢咧，佢行到某个位咧，突然间就 block 咗，跟住就叫你行过 对， 即系要行过对面先继续行咁样啦。 O K， 仲危险啊，其实咁样。 系啊，系啊，同埋走紧段对面线咧，同埋行到对面线咧。好奇怪，對面是山坡嚟噶嘛？即係佢係嗰啲圓，即係崖邊。你叫我行我隔離， 啊、 我差錯腳跌咗落去噶咯喎，咁樣。 O K， 好奇怪，唔知點解佢哋個即係道路規劃係咁樣啦。咁啊，沿路出翻去嘅時候，咁啊一路都係即係其實係都好奇怪咁啊！我就覺得入到去咧，佢有啲位咧就係啲草叢啊， 係 跟住樹啊，咁又唔係好高，又唔係好密，但係又唔知點解又係去翻個位好局促。咁啊，如果大家記得我上集有講過一樣嘢，就係、是、 一條爛樓梯嘅 一條爛樓梯。咁我話俾我頭先好強調咗一樣嘢，就係條爛樓梯咧係難到基本上係冇收拾過啦，同埋基本上係冇可能有人行咗入去嘅， 因為斷咗啦嘛。 係啊。 同埋凹咗落去，你有咩理由会行到？ 因为其实系烂咗噶啦，系咯，同埋你喺明显地见咗个窿窿，系凹咗落去。点 行啫？ 系啦，咁咧，但系好神奇地，我行翻回程嘅时候，我系见到有一对人喺入边，一对。一对人系两个， 一对两个人， 两个人啦。对唔住，我讲得好碎啲，系有两个人喺入边，企咗喺入边嗰个草丛嘅位置。咁咧，嗰啲草丛咧，突然间我再讲第 detail， 我再留下翻下一节讲。咁啊，嘅企咗喺度。咁咧，就先做咩？下一节再讲啦。咁样，因为都执翻少时间。咁啊，我头先咁啊行咗去，咁啊，沿路好多，我见到佢哋之外，我仲见到其他嘢嘅，即系见到好多。其他的朋友企在啲唔同的位置， 纯粹企喺度， 系有啲纯粹企咗喺度啦，有啲唔系嘅， 做紧咩咧？ 有啲系做系行，我唔知佢好似我好 sure 佢唔系游客啦，即系唔系人啦，咁咧就行过咁样，即系好似好平常， 好似平常啲游客咁行过， 系啊， 好 casual 嘅，冇咩特别嘢嘅， 冇特别嘢嘅 ，OK， 系啦，即系你话佢哋冇乜。做紧啲咩？我又冇，即系普通一个人咁样行过啫，咁样系啦。咁你去到嘅时候，你就会即系我，因为人多啊，所以其实你又行嘅时候咧，你我好 sure 嗰啲人嗰啲人所谓嘅人咧，其实就唔系 肯定有分别啦， 有分别嘅系啦，因为你就算即系个天庭，佢系因为你见佢灰沉沉嘅个人。 O、okay, K， 即系冇个表情就系话俾你听嗰、那个或者个面色啦，就唔系一啲好正常。 唔系系即系嗰啲系面如死灰啊，即系 哦灰泥色。 系啊，你即系形容为灰泥色嘅样咯，咁样行过。同埋系即系正常你，你就算你几唔开心去真呢啲旅行，咁你 suppose 咪应该都好开心先。 系啊， 佢样系苦瓜光咁嘅样。 咁因为嗰啲唔系人嚟啊，好明显。 系啊，咁究竟系咩咧？我哋 灰泥色 可以再 下一节再 讲，话俾大家听下，好唔好？ 好。 这个宴会没有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有令人琳琅满目的中文知识， 带听众走入有趣的中文世界，品味香港的中文考试趣闻， 一起把酒当歌， 畅谈人生。 我是主持人洪伟权， 我是洪玉欣，逢星期一晚上11点至12点，同你相约于洪门会。 甜多嘅咧，阿顺仔啊，我上电寿宴场诶，但冇计冇多磨噶啦，烧烟机冇嘢停嘅。 阿爷，你睇边套戏嘅首映啊？ 冇戏话？哎呀，我唔知哦，烧烟机啊，魔兽现场诶，我要停诶，哎呀。够晒时间咯，哎哟，冇得停嘅，三日间冇嘢咧。 阿爷，收音机听唔到噶，我帮你上网开啦。逢星期三晚上九至十，有 Alan 同阿倾主持嘅首映场啊嘛 ，IBHK 二台咪就紧咯。 咁啊，欢迎大家嚟到 IBHK。 哈哈，真好听咧。 首映场啊。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與你共存共鳴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網絡勁爆台 This is my dream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入记。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 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第二节翻嚟，守灵嘢话丞相梯，就系讲到嗰度烂楼梯啦。嗰度烂楼梯有两个人企咗喺度啊！究竟是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啊，定一或系一啲，就是来者不善的嘢咧？ 其实咧，其实我都头先讲过，我去嘅时候是三点几四点噶嘛。 系啦， 讲紧日光日白。 虽然就、天色就麻麻，但系又唔至于话即系即系冇灯冇光啊？唔系啊，都系日头白白咁 啊，日头白白灰暗 都睇到，都睇到。叫做話都唔係話好暗，係光嘅， 光㗎， 只不過係話係即係叫做濕氣重啲啫， 好濕啫，因為落緊雨啊嘛。 係咯， 咁啊去到嗰個位嘅時候咧，就見到有兩位仁兄啊，咁企咗喺嗰個位置啦。 嗱，要再令到大家要再重温一次咧，就係話嗰度樓梯咧，其實係中間斷咗嘅。啊、而且是凹陷了下去的，即是你没办法，人呢是没办法走下去的。 是的， 是的， 应该是一些即是烂了的地方这样。 OK， 去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其实跟着我就即是其实我呢、一个人去旅行呢，我有一个很大一个很坏的坏习惯的，就是我会带着个 headset， 我就带着 earphone 一路听着歌一路走的。 是 的，所以我前后左右呢，我都成日都讲，我成日被人闹，就是我后面有车撥我呢，想撞我，应该撞得死我的。即 是我估啲司机肯定你不要命啊，咁 系啦，会啦，因为我已经试过两次。 O K， 喺呢啲咁嘅地方，你更加唔应该戴 headphone 啊，大佬。 我戴住 啊，太危险啦嗰条路，因为头先喺咪后咧，真系见住嗰啲 loop 住 Google 嗰啲地图，哇，九十度角，哇，又九十度角， 系九十完之后 九十再九十，真系你话谂下，其实啲司机咧夜晚揸车都几惊。 哇，都系噶， 呢地方。 我觉得我嗰阵时落去讲紧，哇，同埋因为咧，我估十一月啦，啲天气咧黑得好快、 嗯。 我基本上落山嘅时候，其实系讲紧五点钟到啫嘛。 落山啦， 黑得好紧要啦，已经 五点几落晒山噶啦，而家。 系啊，黑得好紧要，即系尤其是喺山上面一路落，喺搭紧猫空缆车落翻嚟嘅时候，系黑得好紧要。咁咧，去到一路行嘅，讲翻嗰两个人仔先啦。咁啊，两个人仔做紧啲乜嘢咧？咁咧我就见到应该系一男一女嘅人嚟嘅，咁咧企咗喺嗰度，咁咧男嗰个咧，男嗰个揞住块面唔知做紧咩嘅，揞住块面啲头啊，啲叫普头痛扑样， 哦， 系啦，即系揞住块面完全睇唔到个样，咁咧女嗰个咧就目光呆滞咁样咧，就企咗喺度， 有冇望你？ 我应该同佢对望咗一眼嘅 ，OK， 我一望完佢之后，佢只眼系突然间瞪大， 诶、哎，咁惊， 跟住我之后。走，冇理多，走，乜都睇唔到，走咁样，跟住我就好快咁闪埋，即闪。咁、啊，沿路头先就都行过啦，啱啱咁啱得咁巧咧，就喺我影完嗰个位置，应该就系啱啱影完嗰两个南无阿弥陀佛之后嘅事嚟嘅。 系 系啦，跟住之后一路行啦，沿路行嘅时候咧，我就见到一啲一一样样嘅啲群，有啲朋友仔嘅喺啲草丛边度一一样啦，一样啦喺度。咁咧，但系我翻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开始多游客，即系开始多人啦。 系 我翻出嚟嘅时候， 个人旺翻啲啦。 系啦，跟住之后咧，其实出翻嚟嘅时候咧，一路行嘅时候咧，就冇头先嗰种压迫感得咁紧要啦，已经。 嗯嗯。 因为我估开始人唔多。 一嚟人气嘅问题啦，二嚟始终你都明白啊，即系沿路有咁多呢啲南无阿弥陀佛，即系好多地薄灵喺附近啦。啊、你怎样你都撇脱不到那种头重重脚轻轻的感觉。 是啊、嗯、 太多东西骚扰了，因为。 所以变了是即是啊都几。 救命 啊 真 的。都几老命。 怎算呢是啦、啊、当下。 有跟住之后一路行啦，我行回出去。咁即是其实感觉是好即是有啲唔自在， 俾蟻咬，自在 啲身痕咁樣，成日咬。 點算咧咁？ 係啊，咁同埋我估頭先你講到啱，其實呢啲咁啊，佢啲路公路咧，會好多，即係太多彎位咧，始終實在好容易交通意外。 你最難理解咧，就係話佢嘅彎位多，但係啲人咧都仍然用呢個電單車出入。 嗯。 九十度啊，大佬个弯位， 私家车都 私家车都要大咬弯先至转到啦。你一架咁嘅电单车仔一 一迎面见到有私家车在呢个转弯，你又转弯，佢又转弯嘅话，边个死先咧？你觉得？ 即系边个片？ 边个会跌落山崖先咧？ 系啊，同埋头先我哋喺度 Google 咁样望紧翻，即系我哋重温，我重温翻我自己行嗰条路啦。咁啊，同影车一路睇，我就哇，跟住一路行，哇，然后哇哇哇哇， 因为沿路都系啲好弯弯，同埋咧嗱，可能 Google 行过嗰阵时系假日啦吓。好多车泊咗喺度， 系啊，同埋好多人咯、啊，你见到系， 多人就理解啦，即系游客多嘅时间啦，系啦、啊，即系 同埋都多车嘅， 但 系 好危险咯，老实讲。 系啊，同埋同埋头先我哋讲过啦，原来我先讲过有间即系烧烤，唔系叫烧烤店，系串烧店啊，其实 是 我去到二零一日，我喺 Google 睇嘅就系2014年嘅1月，即系啱啱年头影嘅时候影嘅街景图嚟嘅。咁咧，你見到嗰間燒嗰間串燒店，我其實唔知啊，我唔知有冇講錯。如果人有嘅，你矯正翻我啦嚇，同我講翻。咁咧就我2014年嘅時候見到佢都燈火通明啊，見到佢仲開緊鋪啊，仲即叫做有都似係開緊鋪嘅鋪頭啦。到今年啊，2014年嘅11月，去到啱啱年尾，我去到嘅時候，我去到第一件事，我望住間鋪嘅口，第一個感覺係好荒涼嘅。 係。好縮殺的感覺， 係啦，即覺得始終啊，咪係執咗咧已經咁樣，同埋個感覺係你好奇怪啊！我係覺得有即有啲東西，因為其實嗰間串燒店其實就喺整個天恩宮嘅後隔離，有叫做轉彎隔離位啦，係啦，轉彎位啦，咁所以又會覺得啊，即個感覺會唔會又關天恩宮事咧咁樣？咁所以其實都變咗同埋我係啱啱我哋頭先仲即係 Google 睇嘅時候，仲發現多咗啲嘢嘛，係咪啊？喺嗰間串燒店。 係啊，咁就後面原來佢哋種咗一啲嘅蕉樹喺度， 都幾大棵下， 都好大棵。其實就都同大家分享少少關於呢、這個芭蕉樹嘅問題啦。咁如果你見佢生長得咁茁壯咧，一嚟就恭喜曬，一定有好多香蕉喺度嗰度有得食啦嚇。 应该几茂盛嘅啲 蕉。咁另一方面咧，亦都更加恭喜晒咧，就系小心啦吓。嗰啲地方真系，好老实讲句，你种嗰啲蕉树咧，就肯定系会有啲嘢唔妥当嘅。 一定有啊， 一定会发生一啲古古怪怪嘅事情。但系你话会唔会影响嗰间嘢嘅生意咧？我就唔知啦。我就只能够话，即系睇你好唔好彩啦。你运气好嘅，咁你咪唔会撞到嗰啲。不应该撞到的东西咯、 哎 若果不是呢那就惨了，分分钟有些东西令到你头晕身庆了、就特别是如果你见到那棵树的树干、又即特别花枝招展的，特别多那些白色、黄色的，或者是、有一些白色的串水，或者 即俗称的话开那些花呢，有招有花噶嘛，都会啲、花系特别鲜黄啊，或者系大白咧，嗰类其实你要小心啦，即系里面可能有啲嘢啦吓，但唔代表话 唔干净， 唔代表话嗰棵树嘅里面嗰只嘢会搞你，只不过话佢寄居咗喺里面，但系你话通常遇到呢啲咁样样咧，都唔系咁好啦。啊、 都是的、即始终都是感觉是即好像都是不是那么 小心一点啦，因为不知道好意还是坏意的嘛，里面 是啊，同埋你都不知道究竟他是究竟是想 经过那段地方的，即你说揸车夜晚特别是经过那段地方你要更加小心啦，是啦、 啊、真的、即特别多即是的弯位这些 东西。听闻就说猫空就有段时间是轰动一时的，就是有些灵异事件的发生的。 是啊， 就关于有网友呢就上载了一段片在 YouTube 的。 是。 咁、就说呢有一个女人。 女人。 女人先啦。 是啦、 啊。就高举自己个头。咁啊个身干呢就冇咗个头嘅。 是。 咁、就怀疑就影到一啲唔应该影到嘅嘢啦。 嗯。 咁呢段嘢其实手机拍嘅就係、是、沿途行㗎啦、所以就唔係好睇得清楚。 应该我估係左、坐住，应该我估一係就坐住电单车影嘅，应该有机会。佢唔似係行㗎，因为佢好快㗎，佢shot得。 係、喎，因为我看那段片就是他慢镜。 他慢镜。 其实如果 要 快，其实如果一个、普通影片，你将它视为一个普通影片就这样看，其实看不出的。 佢嘘一声就过噶啦。 因为讲紧系佢影住嗰个人，影住嗰个女人咧，其实大概系我 around 一至三秒 内嘅，就 好快 一个一个镜头就过噶啦。所以你就咁睇咧，唔 系 好睇到嘅。 系啊， 除非你做一样嘢就定格， 系啦， 逐秒逐秒定格，咁你就会见到一个咧，有个女人。一个女人咧就会系举住个头， 举住头， 个面好清晰嘅， 但系 咧颈嚟到呢个位以上咧，即系个见到个颈，见到个颈嘅，颈以上嘅位咧就空咗嘅，拣咗嗰个好空嘅地方咧就多咗个头，就系、是、佢高举住自己个头， 高举我的头， 真系 抬起真系抬起我的头来啦！呢次 抬起我的头来，真系呢一个画面见一见你都惊吓啦，真系。 是啊，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自己自己上网找回那条片，它有即是它有分几个即是不同的，即是它有一条片是讲的一些人是即是后期剪接呢，就讲紧即是影完即是刚才你讲的是慢镜重播这样啦。 最底死就是不断地重播给你看。 其实都还未有人解释到。 未知是真定是假啦，即是有人说是假啦，可能在 Photoshop 整出来的又是怎样啦。不过怎都好啦，即其实也都有仍稀印象中呢，就是说是关于猫空缆车呢都有试过影到灵异事的。不过那段片我就没找不到。其实就是讲就是一对情侣啊。在个缆车上面在拍紧对方啦，咁就女咧就拍，好似拍紧个男仔嘅，咁个男仔就讲紧嘢啦，咁后其实嗰个玻璃后面啦，即系嗰个缆车车厢后面咧，就突然间有个女人爬咗上嚟， 系， 即系由呢个男人嘅身后咧就爬上去啊，就见到个女人喺度，咁就就怀疑系一个灵异事件啦咁。但那段片现在不知道还找不找到了，好像都不多角眼了已经。 是啊是 啊, 啊。不过我刚才现在在撸那条片。 不停地撸。 是啊，不停地撸。 那就。 猫空拔头女。 即你都知道台湾其实是一个很迷信色彩很重的地方。 是 啊, 啊。 即变了就遇到这些情况大家都会议论一番，即究竟猫空这个地方过往 是什么事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事件发生呢。 是 啊, 是啊，但是都有即看回那条片，即刚才我讲过那条片是本身是应该是拍摄的那个人应该是坐着电单车，我估计 okay, 应该是坐电单车经过。其实他有一条放慢的片，你很明显地是看到有一个女子是穿着白色衣服，还有你看到她的头应该是个颈，应该是个颈还在半身上， 是 只是得个头， 头没了的， 是的， 但是个头又被她高举了在这 里，是 的，但那块面又很清晰看到的， 是很明显看到眼耳口鼻的， 看到眼耳口鼻的， 是的。但是到是即到现在现在到即这条片应该是 09年， 是的，即是讲了5-6年前的事，五六年前到现在 未有答案， 没人知道究竟这个這條片， 其实那个情况有点像我们近期知道香港城门水塘有一对朋友就去揸车，个 cam 影到那个情况一样的嘛，即是有个白色的人影好像在截紧车那段，即是大家都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回事啦，但很明显他亦都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或剪接，只不过那些人都觉得是会不会有人截车就这么啱，但更加不合理的就是那段路呢三更半夜是不会有人无啦啦截的士的，二来就是那段路呢其实是乡郊地方的，即是附近是没有民居的， 那 为什么会有个这样的人在截车呢，但是最重点就是那个人是没有头的， 是 看不到有头的， 好奇怪， 跟这个有点像，就是不过这个甩头， 这个 那个就没头， 那个是高举我的头来的，这个是 OK, 就是这个有点 颇惹人惊吓的，又的确 是啊，同埋应该我头先睇翻佢条片咧，嗰段呢段路应该系行紧，应该去翻缆车站嘅位置嚟嘅，即系翻翻去缆车站嘅位置嚟嘅。 总站 系啦，翻翻缆车总站嘅位置嘅，即系上翻去猫空站嗰个位嚟嘅。猫空站已经系最后一个站嚟噶嘛？ 系系。 咁啊，去到即系应该翻系向紧猫空站方向去。 O、okay, K, 即系 嗰条路嚟嘅。 即是山上面啦，其实就是 都是山上面，也是山上面嚟嘅，系啦。咁我一路头先，我哋即系之前喺节目之前，我哋喺度做紧 research 嘅时候，睇紧猫空，原来猫空其实真系 都其实一路都好多人流传住好多唔同嘅啲嘅灵异 故 事 啦、 故事啊咁样，一路都原来系有嘅咁样。有啲就例如可能都讲过话啊，唔知点解行行下架车，即系话啊揸紧架车嘅落紧山嘅时候咧，无啦啦无诶个男嘅个女仔咧，只手咧无啦啦四道血痕啦， 即 系 俾人刮 过，但一路揸紧车嘅，即系一路都即系骑住架车。咁其实 suppose 例如你。 是电单车， 电单车、okay. 你通常你坐电单车，你揽住前面坐后个嗰个揽住前面嗰、那个， 系 因为佢系只手嘅手臂，头先讲佢描述就话佢系只手嘅手臂前方嘅啫， 四道血痕， 四条血痕咯，系、 okay. 啦，咁啊又系无从解释，即系究竟系唔俾刮到咧，或者 你就算树枝刮都唔，你都会见到有树枝刮到你噶、快成点都， 唔系你会见到噶嘛， 系啊，同埋你条路虽然窄啫，但系唔代表真系会窄到你要。拍埋呢个山坡行啩， 系啊， 除非你避车啫， 系啊，除非你真系避车啦。 但系你避车嘅话，嗰、那个车速亦都唔会咁快，唔咁快嘅情况底下，又点刮到呢？ 系、所以其实同埋都搞，即系又啊，都其实我哋先讲过啦，成个猫空本身个地理环境已经，即系有嗰个即系规划已经系好，即系 好奇怪嘅， 好奇怪嘅。 即系相信就系话以前系一啲风水明月嘅地方，啲人就会用嚟即系用嚟撞仙人用嘅，主要系因为我哋都见到沿途其实有好多嗰啲叫做金塔啊，或者一个大嘅龟穴啊等等啦，即系话以前啲风水师点地嘅时候都觉得呢度系宝地嚟啦， 系啊，仲要几，仲要唔系一个系， 但系个问题咧就系话。当你时日过去，随住发展基本上应该是被破坏了噶啦。睇个势就即系一破坏就肯定惹埋啲污糟邋遢嘢翻嚟 嘅。系啊，即系头先我哋之前有讲过，即系有讲到我被系行过嗰个地方，咪见到有一个空置嘅地方，又以为避雨，我见到一个人企咗入边嘅。 系，冇错。 系啦，咁我哋即系啱啱又喺咪后嘅时候咧，我哋头先即系 check 到啦，系啦， 揾翻 嗰个货仓位啦，系啦， 嗰个 Google 啊，我哋翻去睇 Google 嘅时候就睇翻个位。即系嗰个位置呢，其实第一，头先前倾你见到嗰张相，睇翻 Google 就系你明显地嗰个位咧，冇如果系避雨系唔成立。 好深啊，佢因为 系好入噶。 咁、 那個、 你冇理由你要、如果一般旅客咧，你要避雨嘅话咧，肯定喺个边位度等嘅。 系啊， 因为你唔敢入去，你唔确定嗰、那个那个升铁顶究竟安唔安全。 系啊。 二嚟就系我要避雨啫，使鬼企咁入咩？ 系啊，就算 企侧边都避到雨啦， 避车都唔使避到， 避车都唔至于避到咁入。咁二嚟就系话嗰个地方咧，即系后面全部都系一个树丛啦。 系啊，树丛嚟噶， 你唔知道究竟有冇啲人匿埋啊，或者系有 咩 蛇 虫 鼠蚁嘅情况发生嘅话咧，你真系唔会够胆走入去咯。老实讲。因为都几，因为荒废咗好耐嘅，睇个势都 系啊，真系荒废咗， 同埋我见佢侧边有一啲地方已经冧咗啦，其实 系啊， 断咗啦。咁变相就系你如果真系要避雨，点解要行到咁入咧？ 系啊， 啊呢、這个无法解释嘅， 好 难解释。 除非 系点啊？ 除非啦， 除非系 啊，条友仔屎忽痕咯。 即系有似你嗰啲咁， 要入去感受一下咯，做八婆咯， 系啊。 咁啊，真系佢祝佢好运啦，真系。 真系好感受嗰个位置应该，咁你因为先讲过都话一路行出嚟嘅时候，因为都人多，咁反而个感觉系冇头先咁局促，同埋头先我哋一路即系，因为我哋头先口空即系口讲啦，咁可能头先言兄都可能都未好感受到猫空嘅，实你冇去过嘅，你未去过？ 冇，我冇去过。 系啦，猫空嗰个位置其实系即系究竟实景系点咧？我哋头先喺 Google 俾我睇一次， 系啦，碌一次。 哇，真系好阴森喎！有啲路段 系啊，佢完全系密，完全咧系包住咗嗰啲树咧， 好缩杀咯啲景观。 系啊， 有啲路段系好缩杀咯，即系直头系唔应该起条路喺度咯，起条路喺度好危险。 系啊，同埋其实佢某程度上咧，头先我都俾翻阿凌兄睇啦，头先话我喺天恩宫后边嗰个位置，我影 就系嗰、那个系咯， 企个位置。其实后边其实你虽然你喺 Google 张相见到咧，都仲系好绿草如茵啦，即系见到啲草。 其实后面就系悬崖嚟， 系后边悬崖， 跌落去。 系你基本上系向后中就已经中咗落去噶啦，咁样。咁同埋。我哋都發現咗一樣嘢，就係頭先，就算你喺 Google 用 Google 車影，即係 Google 車影地圖嘅時候，其實你知道 Google 車影相其實已經唔影得太好一啲位。你見到佢影嗰啲相，佢影嗰個地圖嗰啲實景圖咧，其實你見到佢影到入邊嘅啲佛噶嘛，頭先我已經 都好清晰， 系啦，即就点解我眼睛会影到咁咧？ 咁就无法解释， 真系解释唔到。系啦，咁啊留翻，即有机会嘅留翻我哋喺 翻啲大师吓、啊、去理解一下先， 同埋留翻俾大家自己去拆解一下啦。咁样好， 但系点都好啦，即系你今次就平安归来啦， 归来啦。 咁啊，酒店有冇咩事干啊？ 正，我间酒店咧，我唔开名啦，又系 唔好啦，唔好开名啦。 大家又唔愿住噶啦，间酒店。咁咧，嗰间酒店咧，我今次咧有啲中伏，我觉得自己 中伏啊。 因为咧，我住嗰间酒店， 你唔会系人仔嗰个啦？上次人仔嗰、 啊，唔系人仔，唔系人仔，唔系人仔。我今次住我开嘅地点，我喺大巴车站附近。 哦 ，OK， 系啊，咁啊，自己估啦，因为个都起码有十几 啦，系啦， 几十间 啦，放心，估唔到噶啦， 系啦。咁我住嗰间酒店咧，佢都系一座 building 自己用晒，即系一座 building 食嘅，系啦。咁佢间酒店咧，我咁啱咧就 book 间单人房，间单人房咧啊，即系净四面都冇窗， 吓。 一个密室嘅嘢，我系一间密室。 竟然有啲咁嘅房嘅咩？ 因为我喺隔我间房咧，隔篱其实系好奇怪嘅。我等我话翻俾你听，等一讲俾你听。那个怪就系咧，我隔篱咧就系个 lift 槽嚟，即系我隔篱系部 lift 嚟嘅。 系 个 lift 隔篱就我间房啦。跟住咧，我入到其实间房好细嘅，基本上一到去咧就隔篱有张台，跟住已经系床啦。咁样啦，好细嘅咁样，咁我就即系因为贪平啦，咁样，因为一个人住就是但啦， 咁都算啦，系咯， 一个人住啫咁样，咁跟住去到入到去咧，即系又系啲橙灯，我唔知点解台湾好中意用橙灯嚟做灯光嘅，唔知点解啦，咁我唔理啦，开晒啲灯啦，咁样，咁我都好习惯性，就是、一去到揿钟，叮当咁样， 好似衰仔玩门钟咁， 跟住先拍卡入去啦。Okay.入到去咧，好奇怪，冇窗嘅喎。 系啊， 但系唔知点解咧，佢侧边咧有个 area 咧，其实系我开过嚟睇啦，佢有块帘咧遮住咗，有块白色嘅帘黑遮住咗个一个半墙嘅某个位置。咁咧我就即系屎忽痕咁走去开咗个帘嚟睇， 扒下先。 系啦，跟住去咗，系咧一个咧，我唔知道，我冇研究唔到系咩嚟。其实系一个洞门仔嚟嘅， 系 嗰洞门咧，其实我又见唔到有锁匙窿啦，我见到有锁匙窿嘅，咁样佢开嘅， 冇乱打开 系啦，我又唔知咩嚟嘅，唔知啊，我又咁谂唔到系咩。 睇住先，有冇锁实嘅先？问题 锁实咗嘅，所以开唔到嘅， 即系开唔到嘅， 开唔到嘅。佢、okay. 有个佢零零舍舍有道，即系你明唔明？我间房冇窗噶嘛，做乜一做帘？系零零舍舍嗰个位有 遮住咧，系咯， 遮住。咁我遮丑又佢又话唔好丑啫，其实个好似个柜咁样啦。 系 咁啊，好啦，咁我冇理啦，咁你又遮住咗，我遮住咗，遮住咗，遮住佢啦。咁样，咁我就继续，咁我继续喺度住咗几晚。咁咧，呢間酒店咧，其實就已經教音唔係咁好噶啦，因為我聽人哋出邊講嘢，我聽到嘅，即係大聲少少，我已經聽到佢講咩噶啦。咁、 okay. 我其實嗰幾晚瞓得麻麻地嘅，我其實我嗰幾晚係瞓得好差，都成日都瞓得醒，因為咧，第一我睇唔到，唔知道幾天黑定夜晚啦，即係幾點鐘，因為我完全黑到，因為密封 天光都唔知啦，真係 天光都唔知啦。咁我就要靠自己嘅電話，而嗰個位我間房咧係完全收唔到任何信號嘅。 哦， 电话是废的，即基本上我是要靠 WiFi 上 网。纯粹当闹钟的。 是靠 WiFi 上网啦，咁样 WiFi 都仲用到，系啦。基本上你任何网都入到嚟，应该是收不到的。 系。 block 都好紧要， 即系有咩事都找不到你。 系啦，嗌个名都不知啦，咁样。好啦，第三样嘢就是咧，我一路咧个佢有一个好大嘅玻璃，等俾你睇，好大嘅玻璃窗，即 系 好大嘅玻璃落地玻璃嘅厕所。是磨砂玻璃，咁咧其实你基本上系嗰啲朦胧胧嘅感觉。 嗯， 话说系咩咧？我最后三分钟话俾大家听，我发生啲咩事。我讲第一单俾你听，之后嗰单下翻下集讲嘢。 又流尾啦，开始。 梗系啦，成日吊下大人噶嘛要。好，咁咧就第一件事，我第一晚发生嘅嘢就系咁。入到去咁拍卡啦，入到去咁啊。跟住我入去就觉得，哇，细到啊咁样， 一定噶啦，系 系啦，即系逃避子宫， 遵就下啦，你都系过夜啫，系 系啊，我逃避子宫参考，即系压人得到紧要，咁入到去啦，咁啊，我见到哇落，我一望住架厕所，哇 落地大玻 璃，仲要磨砂，咁即系基本上 真系够诱人啦， 真系好诱人啦，即系但系我一个人住有咩咧咁样。咁跟住之后第二件事，我就开柜桶睇啦，周围抄， 睇下有冇啲 Bible 打开咗啊，睇下有冇贴符啊。 我就系一开第一个柜桶就见到本 Bible 打开咗， 本 Bible 打开咗，仲要揭住系诗篇，唔知点样，就系本新约圣经嘅，系啦，中文版本，打开咗。入面是诗篇 第几篇 我没看到入面内容 okay, 我只记得诗篇跟着播跟着一开喂开了三下又 当没事发生 是看到播 跟着呢有没有车床底有没有贴符啊或者古灵精怪的 东西没了但是这床即我但是我只是讲回那间酒店这床很贵圆即是淋到呢我淋姐姐这样即是 OK 这个算了跟着之后我就开走去开了人家那里点啦我都睇下道点系咩嚟？ 八婆嗰个贵啦，咁啊， 又八婆埋啦，咁乜都八婆晒啦，咁 呢个贵又冇嘢啦吓， 冇， 开唔到门啊，根本都 系啊，唔知咩嚟噶，我怀疑系 lift 槽嚟噶，其实 啊，算啦， 我初步以为 lift 槽，因为佢 lift 槽得嚟，我又听唔到入啲 lift， 即系听唔到啲机械声啦。好啦， 隔音做得好啫， 可能 嗰边隔音做得好， 系可能隔音嗰边做得好啦，但系另一边隔音做得唔好啦，系啦，出边隔音做得唔好嘅有之差，听到有个讲台语嘅深深嘅男人啊，跟住好啦，咁我。佢大細好啦，咁夜媽媽我就即係我你知道夜鬼嚟噶嘛，即係去到旅行 夜夜都唔肯瞓噶啦。 咁我哋喺度睇，咁我有咩好做咧？第一件事就喺度睇電睇台灣電視，好無聊。咁又咁多個台，咁逐個睇啦。咁睇下，咁我就我熄曬燈，我淨開咗床頭燈嘅啫，床頭盞燈，我廁所盞燈都熄埋嘅。咁咧，跟住開咗熄咗廁所燈之後咧，就睇唔到噶啦。咁咧，我就發現個廁所咧。有啲一一样样嘅嘢喺度，以为其实你睇唔，其实你黑色噶嘛，基本上我头先讲咗，我净系得床头灯，但系我明显地见到磨砂玻璃咧， 喐下啲嘢， 有啲嘢喐下， 系咪电视反映咋？ 唔系，系啦，咁究竟系咩咧？留翻下集讲啦，因为时间差唔多了， 真系衰嘅啫， 系啦， 嗱。留翻下一集有啲乜嘢就揾下神仙找数。下一集如果冇嘅话咧，你就揾佢啦 吓。系你自己你自己嚟怪我啦 吓。好，咁啊，今集就差唔多啦。嗱，咁啊，下一集就吓落力洗定耳仔听下啦吓。 系究竟间酒店有啲咩？ 呢个酒店有啲咩咧？厕所里面泣泣紧啲咩咧？依泣紧啲咩咧？咁啊，留意下啦。 有人喺入边泣，好惊。 好，再见， 拜拜。